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，谁把它丢在风里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，心间开启花一朵。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。 惦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个过客。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。结局会如何？ 好想问你，给我到底有没有动心？沉默太久， 只会让我不小心 犯错。 晾在我心那夜几许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。 你是我心 是我生命的 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。 好想问你 对我到底有没有 沉默太久，只会让我不小心 在我心来也继续过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问结局会如何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什么都忘掉，心事像羽毛，越飘越逍遥。烦恼什么烦恼，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。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，世界比我大，把自我缩小， 把自己当成跳蚤，

心，那通电话不出声也可以骂到你，七七八八二五零，都是在骂你，不气你是我气你，七四四是 KCC， 七七八八二五零，都是在骂你，不气你是我气你，七四四是 KCC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， 让思维随着音乐在现实与幻想的两个世界中穿越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慧琳。 像上映的

这首歌呢是台剧《流星花园》里的歌曲，当时被《流星花园》带起的一阵台剧风，在青涩的年纪里掀起了一片浪潮。据说呢，这是整张专辑最贵的一首歌，当时授权合计花了新台币20万元，就连 MV 在电视上3个月内只能播100遍。一起来听一下吧。 滴答的闹。

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，怎么想也不明白。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，结果我没有女孩。哎呀，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，只是晚上寂寞难耐。哎呀，望着胸口拍一拍呀，勇敢站起来，不用心情太坏。哎呀，向着天空拜一拜呀，别想不开，老天自有安排。哎呀，望着胸口拍一拍呀，勇敢站起来，管他上山下海。哎呦，向着天空拜一拜呀，别想不开，老天自有安排，老天爱笨小孩。 坚强独立，刀枪不入，百毒不侵，是一个人的安全感来源。但谁都会情绪低落，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，与失落的自己独处，向亲近的人求助，不再刻意掩饰脆弱，打破身体的躯壳，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。想哭就哭彻底，累了就睡个饱，觉得穷就多赚钱，爱漂亮就好好打扮，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，每做一件想做的事儿，不需要刻意绷着，你会发现生活变得简单而沉静。

小说我都懂了，自尊常常将人拖着，把爱都走曲折，假装了解是吧，真心太赤裸裸，让卑鄙失去难受，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紧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记得谁忘了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此刻我是主打， 我是周慧。 你我约定，难过的往事不许提。 生活中的阳光无处不在，只要用心收集，就能让心里充满阳光。我们看到的世界就会充满幸福和爱。 远处的钟声回

秋天有人心事飘摇，踏着落英唱忧郁和伤的静悄，没有人断定一定是爱情来到， 爱情来到 来得太早，早的谁也没听到。无可否认你曾是我生命中的主角，在青春某个片刻住在风暴，无法祈求老天给我缘分的回报，在思念的夜里我心思狂潮， 心思狂潮还要不停寻找，历经漂泊最终像烟风暴，秋去冬来春天不会迟到，等待那时回首这场心事 寻找，历经漂泊追逐善变风暴， 秋去冬来春天不会迟到，等待那时回首这场心事飘摇，等待那时回首这场心事飘摇。 九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留声机， 欢迎来到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我是英奇。今天的节目要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来自李宗盛《爱的代价》。李宗盛曾经说过，《爱的代价》这首歌并非是一首情歌，是写给他姐姐的。他说，我不敢教人家怎么去恋爱，因为每一段恋爱都是独特的案例。而这首歌被作为电影《老炮》的主题曲，也再合适不过了，尽管无关于爱情。 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，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，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，虽然已没有他。总要学着自己长大，走吧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，走吧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

许反而更相信爱。 之间的交往大多时候是建立在价值之上的，你价值越高，朋友越多，但这种虚情假意的朋友只是一时的，那些整日围在你身边让你有欢喜的朋友不一定是真正的朋友，真正的朋友需要日久见人心，时间带不走真正的朋友，岁月容不下虚伪的感情。 交出来你安排，至于心是否快乐你比我明白，我不谈昨天也不谈将来，你只要实实在在让我好好爱，我把心交出来任由你涂上色彩，他准备接受一切包括空白，从没有过，连梦里都没有过，对自己没有把握，难以解脱。我的心离开我，任由你来取舍，世上只有你难舍，爱字字深刻。我的心离开我，任由你去折磨，就算你从不珍惜，我无话可说。交出来你安排，至于心是否快乐你比我明白，我不谈昨天也不谈将来，你只要实实在在让我好好爱，我把心交出来任由你涂上色彩，他准备接受一切包括空白，感觉从没有过，连梦里都没有过，对自己没有把握，难以解脱。我的心离开我，任由你来取舍，世上只有你难舍，爱字字深刻。我的心离开我，任由你去折磨，就算你从不珍惜我，无话可说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 飞博教育 CEO 陈波， 选择一个创业的方向或者领域的时候，一定要热爱，一定要喜欢，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，才会发挥自己最大的这个潜能。一旦做起来之后，一定要全身心的投入，不要手出两端，犹豫，随时准备放弃。

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留声机。 自从的1999年加盟伟晶唱片之后，全新的完美幕后制作默契开始了林忆莲音乐生命的另一种美丽风貌。从1999年开始的专辑《旋律优美的都会情歌》开始占据了城市的各个角落，林忆莲也将属于非常女性温柔的坚强情歌在而发挥的淋漓尽致。而林忆莲的这个名字俨然也就是购买品质的绝对保证，林忆莲失踪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最闪亮的，此刻就让音乐做主，导演那些完美故事。我是潘玮柏。 做一分钟的英雄。Yo yo verse one。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？没关系，我还有我的喉咙。Yeah yeah，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？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。Oh oh yeah， 我不是来打工，我在买我的梦。普通话你叫我普通。Yeah， 只给我5分钟，说不定一分钟。

在心酸回难，细细收藏那些美好就不必忘，让爱换个季节再开花结果，看时间把伤口酿成了收获，在风雪里最美尽头是抱着你，还能有什么迁就，让爱换种感情再重新拥有，就算失去了牵手那种温柔，在生命里最美暖流是你的问候，细水长流流过我胸口，

红色的蜻蜓，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，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。当烦恼越来越多，玻璃弹珠越来越少，我知道我已慢慢的长大了。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。我们都已经长大，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我们都知道，作为老款车型，想提升竞争力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增加配置不加价，而有些车型却要反其道而行，竟然减配不减价。全新的2018款竟然还不如2017款的配置高，这些车型本来销量就不高，再减配，厂家这么做是梁静茹给的勇气吗？这几年标致的销量是越来越差了，尽管投入了不少好车型，但始终是没有起色，直到5008出现才有所好转。然而不知为何，其主力 A 级车标致308的18款相比于17款却有不少的减配。首先，全车的电镀件基本都取消掉了，原来的皮质座椅改成了全织物，手套箱灯、阻尼器通通取消掉，全车的一键升降降级为主驾驶才有，就连真皮换挡杆改成了 PU 皮的，基本上说就是用料全面下降。除了308，旗下的3008 SUV 也减配了不少，全系车型在老款的基础上取消了尾灯烫印 logo、 后排中间头枕、前排背板等配置，甚至车钥匙也改为了一把遥控和一把机械。减配也就算了，最主要的是减配竟然不减价。接下来这款车型我之前一直很喜欢，斯柯达的速派，因为在中低配上速派一直比同级别的迈腾要高很多，而18款的速派就让我对其大为改观。虽然新款的配置上有增有减，但仔细对比就会发现增加的全是一些不太实用的东西。以标准版和舒适版为例，增加了发动机启停、化妆镜灯光、空气净化仪等等，而减配的却是氙气大灯、彩色仪表盘、倒车雷达、12伏电源等一些比较有用或者影响感官的配置。减配使得中低配速派处于很尴尬的境界，性价比不如贵几万的豪华版，但是买豪华版还不如去买迈腾呢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我今年33岁，

是否已经注定这流离的宿命，我残破的羽翼，直到你，是你 来来来

怎坐？考试罚抄尝试过，但谁会记得怎去唱校歌？愿你也后悔当初，为何胡乱唱这歌？感受从前未算老友，也突然想握下手。谁在悼念快将接近成年？谁告诫我放心不要睡眠？再临别就是明星给我签名，对我表演。还未学习怎么纪念从前，便发觉了懂得拥抱明天。

起，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，以为时间可以像沙滩和潮汐洗去回忆痕迹。此生最美的风景，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。就算世界动荡，再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。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。这样爱过一个人，是多幸福的事情。 已经五点钟咯，快要下班了，努力再冲刺一下，不要偷懒哦。我是潘玮柏。 岁月里都有